叫我想起你，可爱的可爱的你，就像小雨为我带来淡淡柔情，那样甜蜜。你对我有真情意，我也喜欢你，让我两心心相惜，不论在何时也不论在何地，永远保持淡淡柔情，就像那年年相遇。

觉又寒又冷，相片中烛光中的晚饭，香槟芬芳的挥散，再刺激我的眼。要将风雨驱散，请给我一晚，在朦胧夜雨里，可带出新的浪漫，从投入我怀抱里，这一晚怎可是淡？你紧紧的贴我，轻轻的吻我，真心的要我，将今晚的一刻送给我。I see a little bit， 不要将风雨驱散。I see a little time， 请给我一晚，在朦胧夜雨里，可带出新的浪漫。投入我怀抱里，这一吻怎可是淡？你紧紧的贴我，轻轻的吻我，真心的要我，将今晚的一刻送给我。 说出 不要坠入痴情的回忆。 反驳你的理由，只是独自跌坐门口。毕竟感情对我来说，不是失去就是拥有。早就习惯自己一个人的生活，承诺总不会随口说说，要走就不用担心这谁为谁受尽折磨。能爱多久就爱多久，不必强装作温柔，爱得越深越浓，就伤得越多，痛也更加重。能爱多久就爱多久，勉强去留都是错，天地能长久，人却很难相守。你若看不透，又能怎么说？没有反驳你的理由，只是独自跌坐门口。毕竟感情对我来说，不是失去就是拥有。早就习惯自己一个人的生活，承诺总不会随口说说，要走就不用担心这谁为谁受尽折磨。能爱多久就爱多久，不必强装作温柔，爱得越深越浓，就伤得越多，痛也更加重。能爱多久就爱多久，勉强去留都是错，天地能长久，人却很难相守。你若看不透，又能怎么